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我是歌手老狼， 才想起同桌的你，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9月是收获的季节，同时养生保健也是关键时刻。每月一次的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消化系统、脾胃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9月2号厂桥店，9月3号朝阳店，9月4号通州店，9月5号丰台店，9月6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点30分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姚老师啊，我们在上档节目啊和大家就今年的夏季养生和大家谈了一些特点啊，从总的大的形式给大家说说，而且呢要注意什么。今天是不是我们给大家讲细致一点啊？ 好的。 我们在这夏季我把它的归纳了，写出了一个什么呢，写出了一个夏季这个特点，我们给大家啊读一读。有些啊咱们祥康的老朋友啊可能都有这个从这个手机上传过去的。 对，我们发在这个祥康的微信群里了。 哎，对。好，下来呢我们给大家细致的说一说好不好。 好。 今年气候不寻常，全球感触都一样，这个我们不用解释了， 看新闻都知道了。 连什么呢，全球都是热的啊，甭管哪个州，甭管是北极，连北极也包括在内。这下边怎么说的，水神火神呢显神威，免费提供洗桑拿，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哎呦，今年夏天洗了桑拿了，一会儿一身汗，一会儿一身汗，特别在室外工作的是吧，一天湿不知几次衣服，湿了以后又用体温烤干了，干了又湿了，一个火一个水啊，大家都知道能看出来了。水呢是吧，四处发大水啊，中国南方从一开始啊，水势很猛，而且呢一次又一次啊，水灾也特别多。那火就甭说了，一个大家感觉到热，二一个呢多少个国家多少个地方出现大火。下面说这边河床亮了底，那边呢山火接连起啊，有许多地方河床都干了，这边干旱没有雨，那边呢水漫决了堤，台风还来助把力，风雨一过变狼藉。你看今年台风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啊，有时候两个是吧一块儿，过去上海从来都没有说有台风两个一块儿到的，气候的形势非常严峻。北极也被热浪袭，冰雪啊融化是吧，水面提，将来这是潜在的问题。冰雪化了，化了以后怎么样，肯定海水这个海平面要上升，上升怎么样，对一些啊海岛国家那就是一个生存的危机。下边是牛羊缺粮草，鱼儿啊亮肚皮，把肚皮朝天了， 土地裂开嘴，庄稼少颗粒，啊，有的基本上绝收，粮油水电气，民生之大计。这一遭灾，这些东西都紧张了，有的水过去了，电断了，水污染了，是吧？不能喝了，啊，还有粮食啊等等。地球发警报，啊，这就地球向人类发出警报了。啊，言论说东西，说什么都有。有的说是大自然的变化周期，有的说是人类啊无度的掠夺资源，说什么都有。面对着形势，平安是福啊，要珍惜啊。我们国家处于太平盛世，要珍惜，少点贪婪和索取，知足才把福来享。少点烦恼和忧虑啊，这是说我们面对着应该采取什么这个态度啊，这个观点啊。今天不知明天事，人造天造祸必起，这些都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在这个环境当中采取什么正确的态度 对 和方法啊，怎么提高我们自己的认识，提高我们自身的修养，是吧？少一点索取，少一点贪婪，多一点知足，啊，就少了烦恼和忧愁。下面就说的，忧愁烦恼又奈何呢？静观其变，啊，放坦然，好过难过都得过，啊，少找烦恼，多找乐。人生就是几十载，想开，才觉天地阔。这是我们在什么呢？跟大家常说了啊，我们人要有四悟，悟什么呀？啊，上悟天，下悟地，啊，中间悟人间，还得要什么呢？ 还得要悟自己。 还得要悟自己，目的就是什么呀？适合、适应，只有适应才能够很好的生存。 就是适应天气的环境，还有这个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 没错，这是我们跟大家呢进行一个交流，大家也可以写一写自己怎么看。啊，怎么看今天的世界，是吧？给自己要定性，要定位，这样呢才能活得啊幸福，才能活得健康， 对 吧？ 主要是一个健康。 哎，对，我们讲健康嘛，是吧？所以健康怎么能健康了？那不是说呢一句话两句话说的。 对，方方面面都要做好，才能保证咱们的健康。 就是啊，你比如天热，天热人们怎么说的？心静下来，是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热了。你越燥， 心静自然凉。古 话 说得好吗？ 这都是老话了。心静自然凉，这就是有感于啊今年的气候的变化，我们给大家呢做了一个交流啊，也算是一个悟吧。下面呢，我们还有一个，那就是我们上档节目和大家提了啊，不要三贪。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呢。从这个手机上发了，是吧？嗯， 咱们在微信群当中呢，在上个月把李老师写的这两个 顺口溜吧， 啊，顺口溜都给大家在微信群里发了，很多朋友还点赞了。 那么大家要喜欢呢，可能就没有发到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在我们养生堂呢，我们给大家贴出来。 好， 好吧。这个呢，第二篇呢是叫及时雨。及时雨呢是语言的语，就是说呢及时告诉大家。实际上呢不要三贪呢，我可以说呢每到这个季节，什么季节啊？就是夏秋交接的一个季节啊。我们年年呢年年讲啊，我们上档节目说了人什么时候容易得病啊？春秋两季。 所以说我们每到这两个季节来临之前都会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体现一个什么呢？体现我们一个防字。 对， 怎么去防呢？首先不要三贪，实际上呢不要三贪是年年讲。好了，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啊再读一读啊，有的呢咱们复习复习，没有咱们听一听，觉得呢有点意思的呢啊，我们还可以到养生堂把它抄一抄，好不好？及时雨，副题叫内清外防别三贪，四季当暑夏难过， 酷暑难耐无处躲，风寒暑湿余燥火，六淫伤人轮番过，立秋之后松口气，此时提醒要注意，莫要三贪放警惕，正是预防关键期。下面你讲的不要三贪，哪不要三贪呢？第一，一防贪凉图痛快，早晚乍寒需加衣，暑热激活在心里，再受风寒病即起。四句话啊，四句话说了呢，讲的是防什么呢？贪凉啊。我们常说有句话，没有内热引不起外感，那就说呢，你夏天是不是受热了，受暑了，它会不会激生火呀？啊，这火一激活在心里，在外面再受点风再寒，怎么样？ 感冒了， 马上就会感冒。所以今年你看啊，到秋季感冒的可以说比往年要成倍的增加， 因为今年的天气太热了。 对了啊，所以我们提着及时雨及时雨啊，这是关键时期啊。那么说呢，这是第一，不要三贪。那么第二呢，二防贪吃享口欲啊，享受这口欲是吧。夏暑亏空想补齐，这一夏天没好好吃，呵，好容易凉快了啊，想弥补补齐了。内热在家食来补，你本身有内热了， 对 啊，你一吃一喝怎么样？ 又聚住了。 聚住了，这叫火上浇油了吧。 是的， 内热在家食来补，火上浇油病无疑啊，那肯定会 肯定会生病的。 这是我们说的二防，不要贪吃。那么三防什么呢？三防贪睡懒得动啊，三防贪睡懒得动，代谢循环都减速了，暑湿不去存体内，风吹草动生疾病。就你身体有了这些了啊，有了这些伏邪了啊，你不是通过运动啊促进它啊新陈代谢，促进它血液循环，而是什么呢？贪睡啊，不想动，好好的补一补觉，是不是？这样呢，它影响人的新陈代谢啊，影响人血液循环。一旦这些暑湿不去，流水不腐嘛，你不动嘛，就存住了嘛。一有风吹草动会怎么样啊？会生疾病。好了，这就是我们讲的啊，三防。这一是要防什么？贪凉，二是贪吃，三贪睡。这是啊三贪。下面说到了，除了提醒别三贪，还有一句很关键啊，大家看听听啊，这是什么关键？做好体内大清理啊，留下病邪会发迹。实际上我们应该这个词儿应该写什么？留下伏邪会发迹。我们写呢通俗一点，留下病邪啊，实际上呢如果我们按规范来讲应该写伏邪。你身体有了伏邪了，那就看多与少，再看看外因，这就容易决定了你什么时候发病。 是的， 有的人天一凉就发病，有的人呢得到冬天发病，有的人到什么时候？明年 的 春天发病啊。但是都是这时候夏天坐下的什么 病根儿， 是我们留下的伏邪。如果我们这时候特别注重来个清肠， 是的，应该我们提前把这些伏邪潜藏在你体内的这些病邪提前的清理出去。 对， 那么到了今年的秋天乃至冬天，明年的春天就不会发病了。 这一点上就是体现了中医的治胃病。 对，什么叫防呢？这就叫防，提前做好防的工作就体现在这儿了。 而且呢防了呢正是恰到好处， 是的， 正是一个好时机。 对 现在你花 一点点的 时间和精力就解决了三个时期的疾病的发病期， 你说是不是很关键呢？ 是的 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非常重要，特别是一些年老体弱的人，免疫力低的人，这个呢清理体内垃圾的意义更加什么呢？更加重要， 对， 更加必要。 是的， 所以这样呢我们免去跑医院了，特别包括我们一些孩子， 还有一些肠胃炎， 哎， 就是这个春秋两季的交结病， 没错，好多人呢这个夏天之后跑肚子， 对， 哎，他说我没吃什么呀，我和家人吃的一样啊，跑开肚子了，很多人没有把这个解释清楚，什么原因呢？就说我们的湿已经超过我们身体承载的一个底线，最后怎么样？通过跑肚把它排泄了。如果假如说你的肠胃好，会有这种现象吗？ 那当然不会了。 对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你的脾胃功能不好了。 没错。 对，它没有把这些湿邪代谢下去。 这是呢，我们谈的呢，宏观上的，就是老百姓好懂的。又再说细了呢，那就说你的身体的菌群 失调 了，是吧？你看有些人喝着这个双歧杆菌，是吧？ 对，松茸， 哎，它为什么能够起到这个好的效果？它就增强你身体的调节能力， 是的， 抗病能力， 对， 它不会发生肠胃病， 是的。 这时候我们提醒大家注意，说你这个劲儿，这个要使在刃上， 对， 是不是？ 也就是说体胃不好的在这个季节适当的补充一下松茸， 没错，凡是这个暑湿的时候它就伤脾， 正好是养脾的好季节， 对，所以我们下段节目是不是专题给大家讲讲这方面， 好， 是吧？我们下来呢把它念完了啊，这个下边是什么呢？把三贪说完了，就说呀做好身体大清理，然后呢留下病邪会发迹，此时天热呢往寒转，就是我们上段节目说了，这个季节气候热到一定的程度会怎么样？会开始转了， 凉了， 夏天暑湿最盛了吧，马上天气它自己会调，它用燥来消除一些湿， 对， 下面说了，此时天热往寒转，阳气鼎盛即收敛，一说一凉马上突然就跳崖了，凉了。所以现在的季节气候大家感觉到什么呢？它是就是两个季节了，它是不是四季了，除了的夏季和冬季，我们的春季和秋季很快就过去了，春秋两季是人们不凉不热最好的气候了，然而我们现在很少享受到了。这时候呢正是一个急剧调剂的一个过程。一个调剂呢是热转成寒，一个是呢阳气从生发散鼎盛时机转成了嘛急收敛，叫沉降收，是这意思。内清外防为主旋。我们现在主要干什么应该？内清理外防，省去秋冬跑医院，智者先行一步走，稳稳当当过春秋。这个春秋一个是当过日子讲，每一天每一天，另外特别把这个春天也包含在内。我们今天呢又把这个一个是及时雨不要三贪，这个内清外防说说，另外把今天的气候呢我们也谈了一点感想，和大家进行交流借鉴。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九月是收获的季节，同时养生保健也是关键时刻，每月一次的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消化系统脾胃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9月2号厂桥店，9月3号朝阳店，9月4号通州店，9月5号丰台店，9月6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 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李老师好。 姚老师好。 您好。 我是通县的。 我 主要就是我有一个难题解决了，我想跟大伙儿分享一下。 太好了呗。 您知我03年退休，04年就是这前后就是一直是那个就是尿路感染的症状。就是那个医院都看了。 对。 看了以后就是结果越看那越厉害。就是后来在那个给我确诊的是间质性膀胱炎。就是无菌性炎症。您是那时候啊又真是的特别那个特别那个难受，特别疼得特别厉害。就是那时候听到了说这个我大姑姐告诉我说你上那祥康说你听那个广播，我听了您的广播我就像抓到了一颗稻草一样，心里特别兴奋。因为那时候啊医院给我诊断是间质性膀胱炎，无菌性的炎症。那时候是刚才就像您说的特无奈又无助，而且很绝望。那时候疼得简直您这样在床上坐都坐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地，疼得简直真的死的心都有。后来那个大姑姐让我听，我听了您的广播，我真的听了您的越听越爱听，听了一天是两天我就像扎着一颗稻草，这回我可有救了。我很快我就上那个养生堂那儿去，全副武装。喝茶的那些硬件软件全都什么用上了。那时候就是贴贴，一个礼拜上那个养生堂贴一次贴。姚老师也给我贴过几次。就是通过喝茶泡脚三步起五步操。我那时候因为是啊做的特别认真，因为现在我有方法了有知识了，所以我就认认真真的去做。结果那个过了一段时间，就是好像那时候真的我都下不了地。我喝了那茶以后过了好像也就一两个月，我觉得就有气力了，就是能扶着楼梯下楼了。而且呢也能走了，原来根本就走不了。走就是往前挪。他那个症状啊又特难受。现在改善的基本上好了，好像就是说那个就是稍微还有点尿频，就是其他症状都没了。 行，我们好，咱们说一说啊，这个作为老年朋友啊，特别是妇女啊，这个我又说了，大小便是老年朋友的大事，看见了啊，连路都走不了。 是的 啊，也蹭着走。我就说了，人家哪有一点毛病是吧，都不好受。 对， 你说在心里哪一疼还不揪揪的。是不是？ 对， 特别是有泌尿系感染，一解小便的时候，哎呦，那个难受劲儿，就跟便秘像的，是吧？有肛裂，有痔疮，感觉吗？ 哪种病都挺痛苦的。 所以这个医生啊，一定要设身处地体会他们那个痛苦。像这个啊，要坚持下去，是吧？你像这个，你可以在脚上那个尿道反射区去按摩的时候找到他那个痛点，天天晚上你就给他贴上啊，对不对？后背、腰骶骨那个膀胱枢，这个地方要给他贴，是吧？另外呢，肚脐儿要贴上，肚脐儿下边的是吧？ 关元， 或者是再往下贴中极，对， 靠下一点， 再靠下一点，犁沟穴你也把它贴上，三阴交也把它贴上。 李老师，眼里现在不疼了，只剩下尿频了。 别着急呀，就说呀、 啊， 我为什么前面说还有很多人都有这病，所以带着问题，这个病啊，牵扯的肾虚，我想这个就是肾腧穴。是不是 必贴？ 必贴，慢慢的就会好了。 是的， 肾气一足了就行了。好了，